蜂蜜柚子茶，雪银还要送给他，再来一杯下午茶，幸福甜蜜快出发。奶油童话吃一块甜心果塔，他想要亲脸一下，冰淇淋带回家，提拉米苏还有糖果屋，还想拥有这些蜂蜜柚子茶，雪银还要送给他，再来一杯下午茶，幸福甜蜜快出发。奶油童话吃一块甜心果塔，他想要亲脸一下，冰淇淋带回家，提拉米苏还有糖果屋，还想拥有这些。